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26号星期日，农历11月23。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0天。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新疆持续改善民生，绘就幸福底色。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会，强调查实情、见真言，为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倒计时，国内实施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多条重要铁路、公路开通运营，方便群众出行，给沿线地区带来发展机遇。 我国新冠疫苗全程接种人数超过12亿。 中央气象台发布入冬以来首个低温预警。以下是详细内容。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着力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提高到稳江安江的战略高度，强调要坚定不移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同时必须紧紧围绕改善民生、争取人心来推动经济发展。坚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新疆连续多年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0%以上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推进一系列惠民工程，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田彤、王月军、刘慧民报道。 12月17号上午，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幸福路社区医院，前来就诊的患者正有序排队办理就医手续。社区居民李丽告诉记者，原来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升级为社区医院后，大家看病更方便了。 B 超啊什么都有，还有 X 光的透视，过去我们都要到大医院去，现在在家门口社区医院就可以治疗。 乌鲁木齐市幸福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新疆首批升级的10所社区医院之一。升级后，社区医院不仅能看病开药，患者还能住院治疗，极大便利了群众就医问诊。 体温正常。 早上八点半，塔城地区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县城的客运站里，拿着大包小包的乘客正在等候一元远途公交。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地域辽阔，牧场较多，4万多人散布在3万多平方公里的县域里，最远的离县城有120公里。以前县城通往乡村牧场的线路车少且价格贵，居民出行一次少则10几元，多则上100元。察合特乡查干屯格社区居民吴法友说，一元公交的开行真正暖了民心。 现在我们来回也方便多了，单趟才1块钱，车里头又暖和又干净。感谢政府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为我们办实事，这是最大的民生。 便宜便利的公交车通到了家门口，快递包裹也正在下乡进村。今年以来，新疆各地各部门合力推进快递下乡进村，目前已基本实现乡镇全覆盖。遍布全疆的乡村邮政快递服务站不仅能让村民在家门口取快递，还能让农产品快速销售到全国各地。喀什地区叶城县土谷齐乡库木巴村邮政快递服务站负责人努尔比伊木阿布都克热， 服务站点建成3年以来，与本地5家企业达成了深度合作，平均每年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5万元。 就业是民生之本，在充分尊重各族群众就业意愿和需求的基础上，新疆各级政府积极采取就地就近就业、疆内跨地区就业、对口援疆省市转移就业等措施，帮助各族群众实现就业、摆脱贫困、过上幸福生活。这两天，和田市土沙拉镇思亚村民心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肉羊陆续出栏。合作社统一养殖的牛羊数量和质量有保障，销量也越来越好。村民柔兹托合提阿卜杜麦麦提告诉记者，去年他把自家的11只多胎羊折价入股到合作社，自己和妻子在合作社务工，不仅学到了养殖技术， 两人每月还有7000多元的工资，年底还能拿到分红。 去年我们拿到了4000元分红，加上我跟老婆每月的工资，一年算下来全家的综合收入接近10万元，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新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864元，同比增长 11.5%。 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居民收支调查处处长王永阳： 农村居民就业选择和就业方式越来越多元化，各地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和旅游新疆战略，带动农村居民从事住宿、餐饮、批发、零售等第三产业净收入增长 69%。 同时，农村低保标准和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不断提高，也是农村居民收入增加的原因。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会，会上参事室做了汇报，王蒙、梁晓声、范迪安、林毅夫、杜英、陈来先后发言。李克强说，参事室文史馆人才荟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参事馆员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秉承己任，提出很多有价值意见建议。李克强说，实现现代化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付出长期艰苦努力。近几年，面对复杂严峻环境，我们创新宏观调控，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而是围绕市场主体实施宏观政策，推进改革开放，通过保市场主体来保就业、保民生，用较小代价顶住了冲击，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现跨周期调节目标。希望大家围绕创新宏观调控、壮大市场主体、保障基本民生等深入调研，贡献真知灼见，使政府施政更好聚焦民之所望。李克强说，文史馆员大多对中华传统文化有深入研究，要更好发挥重文鉴史资政作用，加强对中国文字内涵和演进过程的研究，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滋养，从浩瀚历史典籍中把握和发现历史经验教训，把经研学问化为资政建言，多出文化艺术精品，展现中华文化持久魅力，加强不同文化交流合作。希望馆员们在文化底蕴、历史启示、艺术熏陶方面既潜心向学，又昭示后人。李克强希望参事室文史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为国家发展和文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各级政府要为他们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件。尤权、肖杰、何立峰参加。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将于2022年1月1号正式生效，目前国内实施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央广记者丁飞、张文报道。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生效之后，以核准成员之间 90% 以上的货物贸易将最终实现零关税。据统计，到2030年 RCEP 有望带动成员国出口净增加5190亿美元，国民收入净增加1860亿美元。 RCEP 生效后，中国近 30% 出口可以实现零关税待遇，涵盖中国 1.4 万亿美元的贸易额。协定的生命在于实施。记者近日从商务部了解到，目前国内实施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寿文昨天透露，商务部将及时出台关于高质量实施 RCEP 的指导意见，帮助地方和企业更好、更充分地运用 RCEP 规则。 商务部呢将会会同相关的部门发布关于高质量实施 RCEP 的指导意见，力争帮助企业了解和利用好这个非常重要的协定。我们希望工商界能够用好、用足自贸协定带来的巨大机遇，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实现自己的发展。 日照至兰考高速铁路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连接线，今天日兰高铁曲阜至菏泽至庄寨段正式开通运营。 全国首条沙漠探险旅游高速公路阿勒泰至乌鲁木齐高速公路昨天正式通车，多条铁路公路陆续通车，方便广大群众出行，给沿线地区带来发展机遇。总台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今天11:46，日照到兰考高速铁路曲阜到菏泽到庄寨段正式开通运营。牡丹之都菏泽接入全国高铁网，菏泽到北京、济南最快时间分别缩短到2:59、1:23。菏泽市花木协会副会长李丰庆： 以往呢，出入前往牡丹呢，路上需要时间太长，所以呢，就是说有些地方是不能到达的。路呢，高铁开通以后呢，沿线城市当天就能看到鲜花牡丹，对我们花农来说非常高兴了。 今天酒泉到额济纳铁路酒泉到东风段完成升级改造，正式开通运营。川滇两省连接主要城市的快速干线公路昭通到泸州高速公路今天全线通车，昭通到泸州的行车时间由原来的5小时缩短为3小时以内，昭通到镇雄的行车时间由4小时缩短到1.5小时以内，对沿线革命老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S21 阿尔泰到乌鲁木齐高速公路正式通车试运营。 全国首条沙漠探险旅游高速公路 S21 阿勒泰到乌鲁木齐高速公路昨天正式通车，这也是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阿乌高速项目指挥部副指挥长韩峰说，公路大部分路段穿越我国面积最大的固定半固定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沿线基本上每2到3公里都会有一个野生动物通道，保证野生动物的原有的通道的畅通，以及这个农牧民的骆驼呀、牛羊正常的通行啊。 因为看好阿乌高速的发展前景，广东客商方叶桑已经在沿线的黄花沟服务区开启了连锁超市。 我走了好几遍了，风景特别好，特别下雪冬天的时候特别美。这条路等于是以后新疆的一个里吾这一块的主干道嘛，我们挺看好的，希望更多人来2211这边，来新疆这边。 国家文物局近日发布，已完成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全国石窟寺大调查，全面摸清了全国石窟寺及摩崖造像的资源分布、保护管理等情况。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此次调查涉及全国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石窟寺2155处，摩崖造像3831处，其中新发现石窟寺635处。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 我国的石窟寺分布非常广泛，规模宏大，体系完整，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体现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特色，也见证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 国家文物局近日首次针对石窟寺保护工作编制5年规划。根据规划，到2022年，石窟寺重大险情全面消除，重点石窟寺安防设施全覆盖。到2025年，石窟寺保护状况明显改善。李群表示， 建设国家石窟寺资源数据平台，推动重要石窟寺编制保护规划分类分级的开展中小石窟的抢救性保护，促进流失石窟寺文物的追索返还，让石窟寺成为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一张重要名片。 临近元旦和春节，广东、云南等鲜花产地迎来销售旺季，尽管鲜花价格普遍上涨，但消费者购买热情不减。总台记者朱敏、何伟奇、陈慧婷报道。 这个应该来得及开哦。 这个有带花的，这个新品种。 这个杂交兰。 啊，对，把它分一下。 在广东省韶关市温源县一个兰花园内，曹德兴夫妻俩正在栽培兰花新品种，为即将到来的元旦春节销售旺季做准备。曹德兴的兰花园占地300亩，栽培区的温室大棚内装有自动喷水装置，可以灵活调节温度和湿度。销售区的工人们一边忙着线上直播带货，一边忙着给兰花装盆打包，将这里的兰花幽香送到千家万户。 当时签的时候是大概30亩，目前我们大概有300亩地，产值应该将近50到100倍。 温源是全国最大的国兰生产基地，随着元旦春节的临近，前来咨询的订购商也多了起来。曹德兴夫妇精心呵护着数百亩兰花，期待他以最好的姿态迎接新年的到来。 年节将至，云南昆明的斗南花卉市场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之一。云南昆明斗南花卉市场花商介绍，当前花卉的价格普遍上涨， 现在就是玫瑰好卖，现在卖到90-100一盏。 红色系的花它都很长得很高，就是比如说像卡罗拉，然后像那个香槟，这些系列的话，前段时间的话在30块钱涨到100块，每一天都在10块钱的波动持续上涨。 尽管如此，国内市场对于鲜花的消费需求并没有减少，鲜花销售整体稳中向好。据斗南花卉市场数据显示，近期鲜花销量稳定在每天300万只左右，预计这一趋势将一直持续到春节结束。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首部故事片电影《跨过鸭绿江》目前正在全国热映，影片全景式史诗般再现了抗美援朝战争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历史，场面震撼，催人奋进。请听报道。 我们应该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无私的援助朝鲜。 在福建厦门，党员团员与志愿军老战士一起观看影片，电影中饮冰卧雪、寒食解饿等经典桥段让大家深受震撼。85岁的余淑珍老人1951年随部队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亲眼目睹了身边太多战友牺牲，他满含热泪寄予年轻人。 牺牲了那么多同志，换了我们今天的幸福日子，我就希望年轻人把我们祖国要建设得更强大，哪怕一块砖一块瓦你都认认真真地去做。 日前，电影《跨过鸭绿江》主创团队走进中部战区驻天津某部松骨峰特工连、飞虎山特工连英雄部队开展集体观影活动。电影《跨过鸭绿江》导演董亚春： 可能我们军人看了以后更有感受，它可以激发军人的一种血性，你不管是做什么都需要有一种要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样的一种精神。 该部队装甲步兵3连在抗美援朝松骨峰战斗中全连战至仅剩7人，成功阻击美军一个团，击毙敌人500余人，现在该部队成为引领转型建设的先锋旗帜部队。中部战区某旅政委周勋： 作为这支英雄部队的接力人，我们热血沸腾，这部影片必将激励着全体官兵为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不懈奋斗。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特级英雄黄继光的故乡四川德阳中江县，人们掀起了观影热潮，表示要继续传承先辈的革命精神。黄继光的侄子黄庸军说： 对我震撼非常非常大，在我这个心理上也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洗礼。在这部影片当中啊，他是在流尽最后一滴血去完成这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英雄就是一面旗帜，我们也永远会将这种精神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一个个真实的战争画面，一场场激烈的战争场景，让观众感悟到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广东江门观众周宏毅： 作为支持丹田县的党员，发扬抗美援朝的精神，为党和人民多做贡献，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努力的奋斗。 重庆綦江职业教育中心学生牟万丽： 作为新一代的我们，应该珍惜美好生活，继承先辈们的精神，怀抱着一颗爱国之心，学好技能，报效祖国。 为保证广大观众观影需求，各地影院增加排片的力度。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某影院值班经理曾昭新： 这几天的上座率非常不错，未来一周我们将每天保证上映的场次，根据观众的情况随时增加排片力度，让广大观众在影院中感受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今天在轨开展第二次出舱活动，航天员翟志刚、叶光富进行舱外作业，航天员王亚平在舱内配合支持。北京时间18:44，航天员叶光富开始进行舱外动作。截至目前，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已达72天，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空间站组合体运行稳定。有关航天员出舱活动，中国之声后续节目将会持续关注。 受寒潮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陆续迎来今年下半年最冷温度。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入冬以来首个低温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南方地区气温仍持续低迷。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目前湖南、贵州、重庆部分地方出现大到暴雪天气，贵州中东部、湖南西部、广西北部等地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7度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说， 低温预警发布的出发点就是考虑整体的气温比较低，再一个就是它的平均温度相较于常年同期要偏低5度以上，从昨天开始到28号这段时间吧，都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标准，估计最低气温在这个华南地区会是在27号早上达到一个最低。雨雪的情况从目前来看，主要是贵州和湖南降雪量在8到10毫米以上，区域还是比较大的。我们预计今天晚上降雪天气会显著的减小。 今天湖南发布低温雨雪冰冻橙色预警，预计雨松或积雪天气将会影响其省内大部分地区。广西发布冰冻黄色预警，贵州贵阳、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等发布道路结冰黄色预警。张涛提醒， 雨雪过后冰冻的情况应该还是比较显著的，但是也就在2-3天过后就会减弱，在30号到31号左右有弱冷空气补充南下。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12月25号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8例，本土病例158例，分别为陕西157例，其中西安市155例，咸阳市2例，广西防城港市1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在广西防城港市。另据介绍，截至12月25号，我国新冠疫苗全程接种人数超过12亿。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1点11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资源一号02E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403次飞行。 全面国产化的长江干线北斗卫星地基增强系统工程目前已建成投入使用，目前长江北斗系统已为1.5万余艘船舶提供服务。 国铁集团今天宣布，明年1月10号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新图旅客列车车票将于12月27号起陆续发售。 武汉地铁5号线、6号线二期、16号线今天同日开通，至此武汉实现轨道交通市域全覆盖。 在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中，地质科研人员在青海省巴颜喀拉地区发现印支期稀有金属锂、铍、钨等成矿相关的花岗岩、伪晶岩带，这是在青海巴颜喀拉地区首次发现此类型的矿床。 继今年5月底，海南自由贸易港首辆零关税汽车在海口港整车口岸进口后，近日又有包括丰田塞纳、阿斯顿马丁在内的多款零关税新车型，相继在海口海关所属海口港海关通关放行。 这个产季，智利的车厘子出口量将增长6%，达到36.2万吨，其中近90%将出口到我国，市场价有望大幅降低。目前首批海运的4000吨智利车厘子到港上市，补充元旦和春节市场。 位于吉林省松原市的查干湖，每到冬季，当地渔民都会用凿冰眼、下大网、马拉绞盘这样传承千年的古老方式进行捕鱼生产。今年的查干湖冬捕已经开始，今天是大眼网正式下水的第一天，中午大鱼随着千米大网徐徐出水。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由于新冠疫情持续恶化，美国多个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出现短缺，大量航班被迫取消。欧洲多个国家确诊病例数创新高。总台央广记者韩萌、邢思佳报道。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过5209万例。 目前奥密克戎毒株已成为在美国传播的主导性毒株，蔓延至美国全国50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过去一周，美国平均一天的新增确诊病例数就达到了17.9万例。而由于新冠疫情的持续恶化，美国多个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和运营人员出现短缺，不少航班被迫取消。截至当地时间25号，假日期间，美国约有1700个境内外航班被取消。美国公共卫生专家警告称，由于数千万美国人仍未接种疫苗，随着奥密克戎毒株进一步扩散，美国疫情形势还会继续恶化，美国医疗系统恐将面临沉重压力。目光转向欧洲，德国政府已经决定将在新年前夕采取新措施，并推进新冠疫苗加强针接种。25号当天，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节日致辞中呼吁德国人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背景下团结一致。 国家不能代替我们戴上口罩，也不能替我们接种疫苗。不，这取决于我们，取决于每一个人。 意大利卫生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连续第三天刷新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最高纪录。意大利政府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实施户外口罩令，并升级防控措施。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自疫情爆发以来首次超过10万。亚洲方面，近日位于日本冲绳县的美军汉森营地爆发新冠病毒聚集感染。截至25号，已经有255名美方人员确诊，并波及多名日本雇员。 在延迟数年之后，哈勃太空望远镜的继任者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25号成功发射。科研人员期待借助该望远镜了解众多天体系统的起源，搜寻地外生命迹象。总台央广记者韩萌报道。 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搭乘阿里亚纳5号火箭发射升空，在发射26分钟后与火箭分离，开始为期近一个月的飞行，奔赴150万公里外的预定轨道，预计将于明年6月正式投入使用。韦伯太空望远镜耗资约100亿美元，是迄今为止已建成的性能最强、造价最高的太空望远镜。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的项目主管艾瑞克表示，与前任哈勃望远镜相比，韦伯太空望远镜的灵敏度提高了约100倍。 它能让我们的视线穿透星系中的气体和尘埃，它能带我们探究更远的过去，探究恒星和星系最初诞生的形态。 韦伯太空望远镜重达7吨，其主镜呢是由18块六边形的小镜面拼接而成，仅它的遮阳板的面积就相当于一个网球场大小。而由于体积过大，这个庞然大物必须折叠起来才能够装进火箭。在接下来的13天里，望远镜将逐渐展开。据悉，韦伯太空望远镜将接任目前已经31岁高龄的哈勃太空望远镜，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形成后最初出现的星系，搜寻地外生命迹象等。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6号17:26，日本冲绳县宫古岛近海海域发生6.0级地震。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台风雷伊已导致菲律宾至少378人死亡，另有60人失踪。 土耳其里拉本周走出一波大幅上涨行情，里拉对美元汇率涨幅逾40%，回到上月中下旬时的水平。近期里拉汇率屡现剧烈波动，本月以来，土耳其中央银行已经5次干预外汇市场。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王远、石敬飞，主播玉磊、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